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方言妙，方言俏，方言引出了多少笑。小何说，家家聊，天南海北串了调。听众朋友，这里是为您带来欢笑和温馨的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前段时间呀，有一电影特别火，就是那个《让子弹飞》。小何呢，看完了一遍普通话版的，还不过瘾。今儿个呀，又拉着佳佳看了一遍四川话版的。电影看完了呢，这佳佳和小何就聊上了。聊什么呢？ 哎，佳佳，你说这刘嘉玲的四川话是她自己配的音吗？ 哟，肯定不是，让她说普通话还可以，说四川话肯定不行噻，一定是配音。 哎，那配的还挺好的啊，那全场都笑翻了。 切，特别是县长夫人用四川话对张麻子说：“你太客气了。”就那句，就那句。 不错嘛，你学的也挺像的呀。 一般般啦。哎，你说这四川话怎么听上去就那么搞笑呢？ 哎，我给你说一个四川话的笑话啊。 嗯。 说有一次军训，这班长啊是个四川人，他那个下令说啊：“一班射击，二班扛弹，我来做示范。”这队伍听完以后啊，这就是一阵爆笑。 这有啥可笑的呀？ 因为啊，这句四川话口令啊，被同学们给听成了一班杀鸡，二班掏蛋，我来做稀饭。 这是个野炊班班长吧？ 所以说呀，当方言和那普通话对比一听啊，这往往就能听出很多笑话来。 嗯。哎，小何，那你说咱这北京话算方言吗？我觉得跟普通话差不多呀。 那当然算方言了，普通话呀就是普通话， 没多大差别呀。 还是有差别的，那味儿啊可差远喽。给你听个相声，侯宝林和郭启儒的普通话与方言，听完呀你就懂了。 您是北京人吧？ 是啊。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哎，那可不对。 嗯，怎么？ 您应该说普通话呀。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错了不是？ 怎么？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哦，这还不一样呢。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是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哦，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这您不明白？ 不明白吗？ 哦，这您得好好学。 哦，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是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是啊，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啊，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哦，是了。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什么话呢？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哦， 你看这是什么？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你搂搂，这是什么？ 哦，搂搂。 哎，这是什么？ 哦，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是是， 是不是 啊？就是自证。 哎， 嗯， 你要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天津话怎么说呢？ 你看看这什么？ 哎，这是天津话， 是吧？ 对。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侬看看这个三么子？ 这啊， 侬看看这个三么子？ 这句话我就不懂。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什么？ 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哦， 你要是到我们家乡， 哦， 这句话又变味了。 您什么地方的？ 沧县。 哦，沧县。 沧州嘛。 哦，沧州。 嗯， 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你瞅瞅这什么？ 哦，这是沧州话。 嘿， 嗯， 你要到福建省， 嗯，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是啊， 那更不好懂了。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绿砍嘴塞谁脑？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所以啊， 嗯， 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是喽， 普通话跟北京话这区别不大。 哦， 啊， 你要是学普通话 是 常听相声有好处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是啊， 它就是儿化韵多。 哦，儿化韵，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啊。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对呀、啊、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怎么说呢？ 今儿明儿后， 对， 没事儿出门遛弯买颗冰棍 这是儿化韵。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是啊。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 啊。冰棍， 哎，冰棍它区别词义。 是啊， 冰棍儿， 嗯， 他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哦， 啊， 就是小的意思。 哎，您天热啊， 热， 嗯，来颗冰棍儿， 哎， 来颗冰棍儿， 对， 是吧？ 哎，这么说好听，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啊， 是吗？ 今天热啊， 热， 你来颗冰棍， 哇、哦，冰棍呐、 啊，啊，那得多大呀、啊？ 说的是呢。 四人扛着吃 啊， 啊，那怎么吃啊？ 是不是、嗯、 对， 还能够区别词义。 是了 啊，多是用在爱称上 啊， 用这个儿化。 怎么 啊？那个我们看一小孩，哎、嗯、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嗯， 长得跟花似的。 哎，夸这个小孩 啊，这个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嗯、对， 他都用儿化。 是了，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是吗？ 啊，你说这小孩， 嗯， 长得跟花似的 啊，花似的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啊，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啊，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好家伙，这放鞭炮呢， 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是是， 是吧？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哦， 你看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是了 啊。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哎， 还有重叠儿化。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哦，是喽。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哦，这叫重叠儿化 啊！你这人胖胖的， 嗯， 那人瘦瘦的， 对。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哎， 轻轻， 嗯， 哎，是不是？ 对， 重叠儿化。 是喽。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啊， 那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呵， 你快快的， 哎， 你慢慢的，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还有这么说的呢？ 那是大人对小孩， 嗯， 小孩啊，刚一周多， 哦， 一岁多点， 是是， 刚会说话， 嗯， 大人为教他说话， 嗯， 哄孩子这么说。 是啊， 慢慢走 哦， 我带你上街街， 嗯， 叫叔叔，叫姑姑， 对， 叫妈妈， 嗯， 戴帽帽， 哎， 穿袜袜， 嗯， 我带你去买肉肉， 哎，是这么说吗？ 吃饺饺， 哎， 买包包， 嗯， 什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是了，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嗯，郭先生没事啊？ 没事， 咱们出去遛弯， 走啊， 我请您吃饭。 好 啊，咱们吃包子， 哎， 要不然吃饺子。 好， 嗯，您戴着帽子，咱们走，是吧？ 就这么说呀， 那这好听啊。 哎， 你要是照着哄孩子那样， 嗯， 您能满意吗？ 啊、 嗯，哎，郭先生没事啊？ 没事， 我带你出去溜溜 啊！ 我请你吃包包， 嗯， 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这好吗？真说我成傻子了， 就说是，是吧？ 嗯， 这是这个儿化韵， 是了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是是 啊， 嗯。 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 嗯， 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哦，土语啊， 哎，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是吗？ 是吧？外府人不大懂， 对， 是吧？ 哎， 并且你也不好写 啊、哦，写也没法写。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哦， 啊。您比如说说普通话 是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什么话？ 哎，郭先生， 哎， 昨天我去看你， 哦，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哦， 你看这话好懂吧？ 这话好懂。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嗯， 我就走了。谁都懂。 是啊，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那怎么说呀？ 嘿， 嗯， 昨儿我搂你去了 啊，这搂我去了， 我一搂你颠了， 我颠好嘛， 溜溜等你半天， 嗯， 压根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 嗯， 我就撒丫子了， 撒丫子呀。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有的南方方言呀，对于咱北方人来说还真不好学，听都听不明白。您比如说这个广东话就挺费解的。我有一个广东朋友啊，今儿早上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原本我不会说广东话，但是看完这短信不到一分钟我就成了广东人了。您纳闷啊，我给您念念这短信啊，是这么写的。重前啦，柳一过吕海几，爱丧了一过蓝海几，俄蓝海几也爱丧了借过吕海几，借就系美吕与摔锅的故系啦，后后公黑哪啦，哪已经系广东银啦。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韩健为您带来的快乐合家欢。刚刚这条短信呢是用这个同音字的方法让我这广东话速成出师了，不过真把我扔广东肯定还会出不少的笑话，尤其是这方言上的笑话。小何啊，有一次去广州出差就碰到过这种方言引出的趣事。 佳佳，你广东话说怎么样啊？ 嗨，你还不知道我呀，最多唱两句粤语歌，那还都是懵的。 得，那你就完了。你要是哪天去广东一带啊，肯定每天是云里雾里。 怎么会呀？现在普通话推广的多好啊。 别不信啊，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 啊，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啊？去年我去广州出差，那对方那公司领导啊，请我们吃火锅，人家举起筷子在火锅里一边搅和一边笑眯眯地说：“小何，你可别客气，滚了就七，七了再滚。” 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 其实啊，人家滚了就是水开了，他是说呀、啊，水开了就吃，吃了就再等水开。这还不算完。这领导啊接着又说了，我们要坚决拒绝接受贵公司的宝贵经验。我当时就愣了。 是啊，这怎么回事啊？ 幸好啊我们同事听懂了，人家领导说的意思啊就是自觉接受，结果啊他说成了拒绝。 嗨，这可真够绕的。 还有更离谱的呢，接着呀这位领导啊想夸我们的同事来着，人家啊特感慨地说，毕竟是老人渣吗？经验很丰富吗？ 咦，他怎么骂人呢？ 我也以为他骂人呢，可是我们那同事还挺乐呵，还我一问才知道，人家说的不是老人渣，而是老人家。 哎呦我的天哪，这要是听不懂，那误会可就大了。 想学几句不？ 嗯， 我给你找段教材，这就是黄永泉和马季合说的相声《广东话》。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各省的地方方言都应该会。 哦，你会啊？ 这当然会了。 你会，你给我来两句广东话，我听听。 来两句就来两句啊！ 广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说？ 数数。 嗯， 这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听这怎么这味儿啊？ 对，就这味儿。 哦，真能说广东话？ 当然真能说了。 我想问你点什么事情，你能用广东话给我翻译过来吗？ 随便问。 可以啊。 哎， 广东话管这手绢叫什么？ 管这个呀？ 啊， 某干。 什么？ 勺干嘛？ 勺干， 哎， 某某干， 哎，勺干， 哦， 手绢， 这手绢， 哎， 扇子呢？ 吉心， 吉心， 嗯，纸扇就是。 哦，吉心， 这大褂， 挺方，穷山， 什么穷山呢？ 嗯， 长山， 挺方，哦，穷山。哎，管这个布鞋叫什么？ 布海。 哦，布海。 哎， 对了，南方话管这个鞋都叫海。 对了， 布海。 哎， 皮鞋呢？ 皮海。 胶鞋？ 高海。 踏了板呢？ 踏了板海。 什么？ 怎么了？ 哪有踏了板海？ 不是，你问的这太奇怪了，这 啊， 广东哪有踏了板的称呼啊？这是北京的土语。 哦，那广东叫什么？ 广东啊， 啊， 叫拖海。 什么拖海？ 哎，就是拖鞋。 这怎么叫拖鞋呢？ 大概是穿这种踏了板啊， 啊， 您得脱了鞋穿。 废话，那就叫拖鞋。 拖鞋。 嗯，哎，广东话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小孩叫赛罗锅。 赛罗锅。 什么赛罗锅？ 不对， 赛罗锅。 赛罗锅， 哎，他管这小孩啊都叫赛罗。 哦，赛罗锅。 哎， 胖子， 肥仔。 什么？ 管胖子叫肥仔。 怎么叫肥仔啊？ 就是说等您肥了就宰。 废话吧， 肥了宰我。 这个区别简直太大了。 哎，河南北方的语言区别很大。 这要不懂话真能闹误会。 就是嘛。您看前些日子我刚和我爱人从广州回来。 哦，你们搬回来了。 哎，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呀。 哦， 就是由于言语不通闹了很多的笑话。 哦，闹什么笑话了？ 那天礼拜天， 嗯， 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都休息。 嗯，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对，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哎，挺好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嗯，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哦，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嗯，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那就挑一只吧。 我爱人就过去了。 嗯，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嗯。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来一只 老母鸡， 大公鸡， 大公鸡。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就是啊，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这回是母鸡， 还是公鸡？ 怎么还是公鸡啊？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哦，他不懂普通话。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这怎么办呢？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嗯，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那怎么比划呀？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嗯嗯， 说同志，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嗯， 我想买一个母鸡。 嗯，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这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母鸡你还不懂啊？ 嗯，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嗨， 有那么比划的吗？ 比划不要紧呐， 啊， 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怎么他俩火了？ 你各个同志怎么改呢？啊，买就给嘛，挑不挑敢不敢？我买多少给你给啊，都没见过同你咁样样的，就我边度去揾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 嗯， 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哦，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他怎么误会呢？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别买了， 看电影去吧，看电影去吧。 到了店让你们一看呢，离开场时间就剩五分钟了， 那快进去吧。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哦，你还骑车来的？ 哎， 找地方存起来呀。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你打听打听啊。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我就过去了。而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我母鸡呀、啊。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什么呀？但他不懂你的话。 那我再问问。 再问问。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哎，别这么指了。对。 不是同志，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哦，他怎么说、啊？ 他这手一指，还那斗，还那斗是吗？我说同志，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没懂吗？还没懂、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我这人是比较聪明，我能琢磨呀。哎，我一想，他说这个还没懂吗？这还。哦，这回我明白了， 存车处在哪儿啊？ 海南岛。 没听说。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相声广东话，我也有过听不懂广东话闹误会的时候啊，那还是我没接到那广东朋友发来短信之前呢。有一回我在这个广州火车站呢排队买票，后边呢有一个广州的女孩，哎，看我可能是北方人吧，人家没好意思说那纯正的粤语广东话，人人说那普通话，可是带有广东味儿的普通话。人问我了，先生啦，你是不是最美啦？我好爱你啦！啊，我是不是最美？他好爱我。我说这广东的女孩怎么这么开放啊？把我给吓着了。后来人家跟我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不是这意思。人说的是，先生啊，您是不是最伟一个？我好挨着你排队。虽然说这广东话咱们不是人人都会啊，不过不少粤语歌，哎，挺好听的，咱们耳熟能详。现在呢，就送给您一首粤语老歌，陈慧娴演唱的这首《千千阙歌》。今儿的快乐合家欢上半段先到这儿，咱们等会儿呢接着聊。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